第四十章，心疼监考。考生刚进场时，船员当他们是不速之客，总是一脸菜色。当然，在孤岛生活八个月，想有肉色也不可能。现在因为考生主动送药，他们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。为了表示感谢，船员决定跟考生们分享火堆。于是所有人都搬进了里面的石洞。这个石洞确实小，考生一进去就把剩余空间填满了。平头男人抵着嘴唇嘘了一声， 船长守夜熬了很久，尽量小声一点，不要吵醒他。他指了指角落的一个人影，那是一个中年人，蜷缩在离火较远的位置，把近处留给了其他船员。 船长， 中年人面朝火堆，皱眉睡着，火光也没能改变灰白的脸色，反倒将他凹陷的脸颊、突出的颧骨照得更为明显。迪离好奇地打量了一番，悄声问， 是叫巴伦芝吗？ 一干船员面色古怪地看着他。 怎么了？ 迪离被看得有点慌，补充道， 我只是…… 话音未落，一个年纪很小的船员惊奇地说， 你怎么知道？你是巫师吗？ 迪离得意极了，露出两枚犬牙说， 我是狼人。 平头男人慢吞吞地说， 狼人？哦，不太清楚真假，反正不管女巫还是狼人都小心为妙，在岛上还好，出去会被抓起来烧死的。 迪离的嘴当时就僵硬了。 吴力给所有船员做了简单检查，有伤口的一共14人，包括平头男人和巴伦芝船长在内。这位女士做正事的时候很讨厌被人围观，但看在药的份上，吴力给油货和秦鸠破了例，因为吴力需要有人摁着这群带着阳味的封建余孽，比如消炎药。这药是针剂款，一盒12瓶，附送一支注射剂，这里没条件扎一个换一个，只能借助火烤消毒了。吴力拧上针头的时候，几个船员轮番后退，一脸怀疑的嘀嘀咕咕，结果没退两步就被油货抵住了脚后跟，当即一脸绝望。干什么？吴力板着脸问。船员的表情好像他不是来救人的，而是来宰人的。平头大副解释说， 他们说你的医术太奇怪了，正常医生不会拿着这东西滋水。 吴力推气泡的手一顿，滋水？平头敏锐的感觉他的不悦，立刻补充， 这是形容，别当真。 吴力依旧板着脸，他们的正常医生怎么做？我听听。船员叽里呱啦连说带比划，还发出啪啪的拟声词。平头简单概括， 一般会有一根这么长的细棒，靠这个来鞭打病人。 靠什么？舒雪没听清，秦鸠更言简意赅了， 往死里抽。 油货反讽，你怎么这么会概括？秦鸠笑说， 过奖。 船员又比划了一气，平头大夫继续解释， 或者放血也是个好办法，很多医生也会选择这样做。 吴力医生实在听不下这种洋屁，对油货和秦鸠说，帮忙控制一下，我一个人恐怕不行，谢谢。舒雪刚想上前一步，吴力背后长眼一样说， 你给我坐回去。 舒雪这个假孕妇快憋死了。那些船员一听要控制，纷纷要溜，其他考生也没甘坐着，四处拦截。他们正劝得苦口婆心，就见秦鸠抽出了那根常用的皮绳，眨眼便挽了个绳结，套上了一位船员的双手。他极其熟练，三秒一个结，眨眼就捆了一排，一数七个，刚好勒成了一束人，送给了吴医生。 就是在他正要去套第八个的时候，横空插过来一只筋骨修长的手，正是油货。只见油货五指并拢成掌刀，一刀一磕头，精准地敲晕了其他船员，独留下平头这位大副兼翻译。平头目瞪口呆，无力看着一树人和一地人，脸都快绷不住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挨个清创打针。 油货注意到船员的伤口很奇怪，有的皮开肉绽，有的在背后或者手臂留下一道淤血长痕，淤血久久不散，就开始发青发黑，触目惊心。这可不是猛兽利爪的抓痕，更不是咬痕，可这种冰天雪地，不就是北极熊、北极狼一类的？哪种猛兽的袭击会留下这种伤？趁着平头没晕，油货问了他。他叹了口气说， 我也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。 什么意思？ 这事儿其实是最近才开始的， 平头说。最近是指大约十天前，他们那天碰到了冰下的鱼潮，趁机捞了一批，吃了个撑。这是孤岛上少有的幸运日，他们吃完便围着火堆取暖，聊点值得期待的事情，互相鼓励。结果不知怎么，聊着聊着就全都睡着了。等他们突然惊醒的时候，火堆不知怎么熄灭了，洞里一片漆黑。他们听见了一声尖叫，就在平头大腹旁边。 还好我的手总是快过脑子，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去捞一把， 平头男人说。 也是运气好吧，刚好抓住了他的脚踝，他当时正被什么东西拖出洞去，反正劲儿奇大，我招呼了一群人在后面拽着都没用，差点连我们一起拖出去。 这种惊心动魄一直延续到火堆重新亮起，拖拽他们的力道突然一松，他们就摔成了一串狗啃泥。 第二天被勒过的地方就变成这样了， 平头叹了口气说， 我们后来白天火也不敢熄，只要有人就必须有火，所以才轮番守夜，就这样有时候还是防不住。我们后来发现火团越大越安全，于是燃烧木柴用量直接翻倍，越用越多，燃料用完了，不得已只能拆一部分甲板来烧，本来是足够坚持到雪化的，被这件事一搅和，今天就要断火了。 不行， 无力打断道， 火一分钟也不能断。 众人看向他， 打针吃药又不是万能的，体温必须得保证，火灭了，洞里温度要不了几分钟就会直降下去，药就白打了。不仅要有火，还得要大一点，柴多一点，最好里外两个石洞都点上，才能保证健康的温度。 道理都懂，实行起来有点困难， 一位考生说。 来的时候我大致转了一圈，这岛上几乎全是石头， 实在不行还得靠商船。 迪里对考题的印象太深了，总惦记着商船的木头。平头急了， 不行，货物不能动，真动了我们也没脸回去了。船长说过，丢了货他跳海谢罪，我跟他一个想法。 迪里连忙说， 不动货物，知道你们货比命重，就这主观题我写了一年呢。我是说拆甲板。 甲板也不能再拆了， 平头说， 再拆下去船就没法用了，风雨挡不住了，货还是要遭殃，最后还是要跳海。 迪里忍不住吐槽， 你们死因怎么这么丰富， 一根都不行。 大家试着讨价还价，平头说， 不行，而且也不够烧的。 石洞里拳头大的火苗微微晃动起来，又比之前小了一圈。 不行，真的要熄了。 迪离年纪虽小，但毕竟占着第一的排名，觉得自己是命中注定的考生代表。迪离拍了拍屁股站起来， 这样吧， 一部分人再去岛上找找，看能不能找回一点树枝，另一部分人跟着这位叔这位大哥去商船再看看，万一还有漏网之鱼呢，有一块是一块。 其他人年纪都比他大，有点让着他，更何况这小子说话也挺有道理的，于是大家分头照办，吴丽则留下来照顾伤员。舒雪在心里准备好了十条借口，打算一起出去。他想跟着游惑和秦鸠，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毕竟这两位知道他不是真孕妇，不用束手束脚。谁知两位大佬不慌不忙，错在队尾，临出洞前把舒雪拦住了。游惑说， 我单独去转一圈。 秦鸠瞥了他一眼说， 巧了，我也是。 游惑哦了一声，冲洞口一抬下巴， 不同路，你可以走了。 秦鸠舌尖顶了一下腮帮，想了两秒，眯起眼说， 行吧。 等秦鸠离开，游惑这才转过头来，舒雪温声说， 你确定不用帮忙吗？这种情况下找柴是个麻烦事，你们都在忙，我干坐着不好，不过如果不方便，我还是回去陪吴丽。 不麻烦了，顶得有点不合规。 游惑说完摆了摆手转头就走，临到洞口又回头说， 你就在这儿吧，那谁的行李箱给他盯一下。 说完游惑又补充了一句， 对了，那里面吃的多。 哦， 暮色下，系统用来接考生的小船整整齐齐停成一圈，跟题目中的三艘商船隔了一小段距离。按照最初宣读的考试规则，到考试顺利完成时，这些系统配置的小船才会重新起航，带着各组考生离开考场。除此之外，这里不该有人。但此刻，其中一艘系统船的甲板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高挑的身影。他刚从绳梯翻上去，弯腰在舵台旁挑挑拣拣，寻找趁手工具，正是刚刚说要单独转一转的游惑。游惑在找上船时用过的长铁钩，印象里明明就丢在这里的，不知怎么就找不到了。游惑转了一圈没了耐心，翻了个匕首略长的匕首，就打算办事。他手指顺着甲板拼合的缝隙摸了一下，抬刃就要撬，结果船舱里突然响起了咔啦咔啦的断裂声。有人？游惑愣了一下，皱着眉走到楼梯旁，用脚挪开活板。他本以为会看到留守的老头船长，结果看到了秦鸠。秦鸠一手拿着失踪的长铁钩，一手丢开一块撬好的木板，哐当一下，木板落在旁边，那里已经堆了一小堆了。秦鸠听见头顶的动静，手里长钩转了一圈搭在肩上，仰头道， 好巧啊，优等生，你也来逛系统的船？ 游惑垂着眼皮看了一会儿，拎着匕首在活板门旁蹲下。 你还记得自己是监考官吗？ 游惑隔着高高的木楼梯问秦鸠。秦鸠笑起来， 是吗？有点印象，不过眼下看来我更像你的同伙，你觉得呢？ 游惑居高临下的看了片刻，终于转头哼笑了一声， 行吧。 半个小时后，迪离他们分批回到了石洞里，带着他们的战利品，两捆湿漉漉的树枝，三块用来续命的甲板，没了，这显然差得远了。众人郁郁寡欢的时候，离洞口最近的那位考生突然站了起来。 怎么了？ 大家紧张起来。 我听见了声音，等等，我去看看啊。 考生说着便钻了出去。没过半分钟，他又狂奔回来。 我去！ 他进门就是一句粗话， 然后大喘了两口气。 怎么了？别喘气，快说呀！ 倒数第二的两位 啊， 带了一大堆干木材回来了，就在门口。 一大堆？怎么可能？哪来的？ 迪离话没问完，人已经飞出去了。飞出去的瞬间，迪离听见那位考生说：“ 船上撬的，他们把系统船给拆了。” 三十多名考生风风火火出了洞，当即就被洞口大半人高的木材堆惊到了。还没等他们合上嘴巴，洞外的死兔子诈尸了。 考生游惑秦鸠违规拆除系统船只，已通知本场监考，监考官154-922-078-021正在赶来的路上。